但是他的声音绝对无敌。有些歌手就是这样悄悄的出现又悄悄的消失，但是这个声音绝对是不平凡的。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等待。 曾经的你，这首歌曲是一种激荡奔放以及感怀的混合体。我们总是怀念青春，羡慕那些拥有青春的人，因为青春无敌，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使后来的自己陷入绝境，我们也是如此的执着，因为那是理想的召唤，那是人一生当中唯一可以不负责任却又心智成熟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保持纯真的笑脸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心底纯真的人才能够有纯真的笑脸。继续来听彭佳慧《敲敲我的头》。

窗前，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1990，尽管很多年来有很多的歌手，比如像齐秦、张惠妹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曲，但还是觉得罗大佑的低沉版更加的符合原歌的味道。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喜欢他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周润发主演的《阿郎的故事》当中这首歌曲与故事情景的准确交融吧。印象当中好像周润发就是凭借着1989年的《阿郎的故事》获得影帝而声名鹊起的。当然周润发的真情演绎质朴自然，一次次的打动我们的心。老电影和老歌一样，同样是岁月和人生的提炼，承载着时间的厚重，历久弥新。而罗大佑的悲歌也成为了阿郎最后的挽歌。继续来听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要他帮我对

一口，能不能再轻轻一起唱我们爱的歌。终究还是要远游，泪眼相对流，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伴我共度过。 宗宪抛下始终不红不紫的歌手身份，到娱乐界杀出了一条血路，直到成为了金牌无敌主持人，不能不说是无心插柳的典型案例。而为了验证自己长袖善舞、多才多艺，吴宗宪百忙之中也是会腾出时间来录制专辑、开演唱会，全是为事业的全面开花着想。歌迷的感受倒是在其次，总的来说，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宁愿选择做他的电视观众而非歌迷。这是来自他演唱的《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 最美丽仍然是爱，低垒上仍然

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都可以回到从前。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来自金莎和林俊杰的演绎。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金莎的歌声总是可以和人的心灵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很高很亮的声线也总是可以让人产生用心跳和歌声一起打节拍的冲动。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他的歌直到现在依然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他就是齐秦。来听到这一首《原来的我》。 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

脆弱。我很想告诉你，我已离开你，离不开你。哦， 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 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错过， 话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总是去太多，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伤痛，你快对我说，别总是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爱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周华健的歌啊，几乎人人张口都能哼出几首代表作吧。那他一路走来的一些酸甜苦辣呢，都写成了他的歌。像花心啊、朋友啊，还有忘忧草、孤枕难眠等等，这都是他心路历程的映照了。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黄丽玲，离开的时候。 彩虹褪了颜色，我的窗前缠绕着寂寞，哀愁一滴洒落，这一季连回忆

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也让我保留吧。